笑可以有多假。我撕开了包装，还可以退换吗？望着飞蛾在拍打，精疲力尽的翅膀，找不到一扇窗能逃出这天堂。是谁为爱说着美丽的谎话？是谁抵抗不了伤的渴望？时钟好慢，而永远好长，这样好吗？我翻来覆去睁着眼到天亮。啊，何必这样。